你就不看色相。所以阿难才说不入贫血，这样才能够真正保护真实性妙觉明心。阿难勤法之词到这里讲完了，把他的意思都说出来了。下面呢是世尊给他的解答。请看经文：佛告阿难，我今如是开示方便，真实告汝，如有未悟，或为自然。这个如是开示这四个字就是指前面八番开始，是范闲见得到第九番，是前面的八番。前面八番开始方便呐，或者是就理上说，或者就事上说，或者就比喻上说，或者就境界上说，前面八番意义无非显真实性，真实告汝啊。所以佛在前面这个一件半的经文我们从头看来，世尊是先破妄心，提出真心，破妄心无助啊，无有住处当然是虚妄的，如果是真实一定有所在，既无所在当然不是真实。为什么要破妄心？这个破妄心啊，就是显见性的章本依据啊。妄要不除，真就不能现，因为妄总是障碍了真，破了妄真就现前。这个借着第二大窟就是十番显见了。那么其次又借见性来显妙觉性，这真正是开方便门，是真实义呀！我们一般讲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在哪里呢？看不见，听不到，摸不着，太玄了。究竟在什么地方？佛真是巧妙之极了。就从我们六根根性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见性，十番显见通通是从见性上着眼，希望我们从见性悟入妙觉性， 误入真心，这个见性是带妄之真，还带了个眼根，说明为净。所以这个叫带妄之真呢、啊、前面比喻里说过啊，好比那个金，金在那个矿里面，这是采的是金矿啊，里面确实是有金，但是金还带着有矿砂，还带着有些石头在里头，还没有经过提炼呢、啊。你拿到这个金矿，再加一番提炼，就得到纯净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跟你讲的净心，就好比是这个金矿一样，啊，你拿到的是矿金。而佛的意思叫你要知道提炼呢、啊，从这个矿金是提炼出纯净啊，见到真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的言语是句句真实。我们今天来念佛这个经，别都说念的是句句都不真实，原因在哪里呀？诸位晓不晓得？佛的言语是从妙觉明性里面流出来的，所以句句真实。我们今天重复佛的言语，念的音声没错，字也明显错，而我们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的，心意识是虚妄的，是我们搞的虚妄的，佛是句句真实啊。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难关要突破了，成佛作主易如反掌啊！啊，所以我劝你们同学们念经，要立心于实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立心于实念，就跟佛说法是一鼻孔出气。什么叫立心一时呢？这个话说的不止一遍了，我在这个讲台上说了不晓得多少遍了。念经的时候，从如是摩文到心所奉行，就是这一部楞严经6万多字，不时之中呢，不起一念分别心，立了第六识，不起一念执着心，立了第七识，不落印象，就立了第八识，就立心一识了。念不念呢？天天念，不间断的念啊，别住手。立了第六意识，就是立了分别，你是妙观察智的观照啊。立了执着，是平等智现前呐、啊。不落印象，是大圆智起作用。这个时候你念的经，你看的这个文字，才觉世尊啊是一不是二啊，那怎么会不开悟呢？啊，念解如来真实义，怎么不解如来真实义？ 那么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分别，为什么要执着，为什么要落印象。这个心意识不是离不开的，离得开的啊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呐？你晓得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？无始界以来就吃了亏，上来了大当，搞得我们生死轮回，吃尽了苦头。今天能够觉悟，能够改弦易辙，那我们大功啊就会成就了。不但读诵，念经要如是，听经或者为人演说，是亦复如是，才有受用，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这样训练是训练久了，习惯成自然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独立心意识，那么你的日常生活就跟四十华严里面善财童子入一真法界啊，与那个四五十三位善知识各行各业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得大自在啊，一真一切真啊，这个才显示出妙觉性的大用无方啊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如果我们还用心意识，你看看这此地恶难就是用心意识来听法，听到这个地方了还发生误会，或为自然，还没开悟。那么在此地我再奉告诸位，如果我们还用心意识来学佛，就算你寿命长，你能活三百岁，你学上个三百年还是不会开悟。给诸位说，悟与不悟不是你学的多少。我今天断然告诉诸位，与你学的东西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悟与不悟就在能不能立心一时。果然能立心一时，就是心经260个字就行了，足足能叫你开悟，大彻大悟，事出世间法无所不通达，就那一点点就够了，那一点点就很多了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是一句半偈呀，都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可见的不再多啊，在什么，在方法正确啊，见解正确，在这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见解错误啊，方法错误，他追求的什么都事出世界中我都要学。好，你纵然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天赋，你就学，学了几十年样样都通一点了， 俗话说是样样通是样样松啊。所学的都是皮毛之见，没有一样啊够得上精神，没有一样啊能拿出来起得了作用。确实是把你的宝贵的光阴浪费掉，太可惜太可惜了。世间一切财物都是假的，唯有光阴对于我们一个修学的人来讲无价之宝啊，大鱼洗寸阴啊，有道理啊。甚至都懂得爱惜光阴，其余的丢掉再说不行，光阴决定不能叫它空过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心一时就是浪费了光阴。纵然很用功，一天到晚念书，一天到晚研究，一天到晚在那里写笔记，都是浪费光阴。不开悟吗？不是走开悟的路啊，不是用开悟的方法了。人给诸位说，所以说物后其秀啊，什么时候过览群经呢？物后没悟之前决定不干，不但佛法如此，世间法也如此。你们去看一看，读读那个曾国藩的家书家训，你就晓得曾国藩怎么样教他子弟。没有悟之前只准念一本书，一本书念熟了之后再换一本书，绝对不叫你同时去念两本书。佛法里面宗门教下也不例外，悟后这才看经，这个才参学，教下都不例外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的路子全走错了，还不觉悟，还不回头，那就错到底了。这一生开悟没指望了，觉悟了之后就要勇猛地回头。这个回头再给诸位说，这叫真忏悔。过去走路子都错，现在回过头来我要走正路。正路就立心一时，读诵经论，那么读诵经论呢还不要读太多。为什么不叫你读太多呢？好，我立心一时，我心一时都离开了，我读一切经不行吗？行，在理论上讲可以讲得通的，怕的是你离不干净啊。因为佛说法是应机而说的，怕的是你看多了，看到佛，哎，这个经理佛这么说，那个经理又那么说，这前后矛盾嘛，不 就像牛奶的词的，那楞严经上这样说的，文学界明了那么说的，这个不像了吗？怕你遇到这个障碍，所以不叫你读两种经，你就读一本经，即使在这一本经里大彻大悟了，然后再把一切经释出世间法，一浏览一看就明了了。要看多少呢？不要从头看到尾啊，翻开看几页，通通明了了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六祖坛经，六祖叫法杂，念了个法华经给他听，人家念到方便品，他就说不要念了，得了，得了，不要念了。我全都知道了。二十八品经才念到第二品，后头就不要念了。所以是一通一切都通了，事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了，哪里还要去研究啊？还要去强记？不需要。希望诸位啊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思。改往修来啊，好好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，先在这个四相上日常生活当中一心一时不容易啊，那个要做到了，那你已经是言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了啊。华严经入法界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之流啊，你已经入他们之流了啊，这也不是凡夫啊。可是要入他们之流呢，就要从读诵下手啊。读诵是启蒙啊，蒙学啊，这是正确的道路啊，这是成佛的捷径啊，最近的一条道路。那么下面佛给我们解释啊，佛所讲这个为什么不是外道自然的学说啊，底下再给我们解释。解释完了之后，我们虽然没有问因缘，因为因缘是自己主张的，当然不问了啊。佛无问自说，佛还是给他解释清楚，也不是因缘，说到这一桩事情，非因缘非自然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，才讲到透彻圆满。这是底下经文的事情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